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玉敏踢爆三百集大食会将于12月1日晚上7:30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 PayPal 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当日的餐券，名额有限，报名速速。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如喜好辩哉》，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杜夫。今天的辩题继续是香港中学生应该参与政治运动。我就想到两个的想法，第一个就是政治运动的路线是不是一定要是反对派，可不可以是亲中的呢？第二个路线就是参与政治运动的程度是不是一定要是参与一些示威抗议甚至是抗争啊、暴力啊、勇武啊等等呢？可不可以是派下单张，可能是参与一些填问卷给中学生了解更多呢？现在交个环节给两位，现在今次先交给反方的徐仔康同学。 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第一节就谈论了一些比较微观去探讨一些仔细究竟有什么后果，怎样去解决一些后果。而第二节我会比较想讲一些宏观的东西，就是究竟参加我们在中学生时期，即学生时期去参加一些政治的行动、政治的运动，究竟是不是最佳方案呢？政治运动的本质究竟适不适合，会不会有些更佳的方案可以去凌驾到，可以去改变到现在的时间呢？不需要做到参加现在这个时间参加政治行动呢？ 咁就辩题，啱啱我又讲过就系中学生，香港中学生应该参与政治运动啦。咁都系矫正翻阿范方所讲嘅，就系系政治运动而唔系政治行动。 哦，两样都包晒，两样都 只不过系政治运动的其中一环。啱啱主持人讲嘅就系政治运动其实包咗嘅嘢，包括一啲文宣工作，包括一啲派传单嘅工作，而唔系单纯去讲紧一啲嘅行动。 我唔想再兜翻去我哋之前讲过嘅事情，我会飞翻去究竟宏观嗰度。其实我哋参加所谓政治嘅运动嘅目的系咩啊？系要令到政府让步，让出啲权力俾你，去达成一啲你想得到嘅目的。而呢样嘢其实究竟我哋中学生去参加，尤其是而家无论系和平净系勇武嘅一啲行动，究竟有冇一啲实质嘅成果，或者嗰啲成果究竟系咪足以令到我哋满足呢？好明显我哋见到付出嘅代价是比攞到的成果是远远大很多的。很多人坐监，好像年初一可能坐监坐几年、十年，这些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我们怎能够单单这样只是说政治运动、政治行动就能够去改变到的事情？我认为最佳的方案， 如果你用年初一这一班的议事他们的情况去做一个所谓的标准的话，其实这个完全是以偏概全的说法。因为其实讲紧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示威、不同的行动，其实不一定是勇武抗争，不一定要去到掟砖放火，其实有很多所谓静坐啊、绝食啊、普通的游行一样中学生都能够去参与。 但正正你刚刚所说，我所说所谓的本质，什么叫本质？本质就是讲我们要得到个成果嘛。但很明显无论是和平或者勇武，尤其是和平，和平30多年来是寸土不争的，寸土无争的。那我们怎能够叫中学生去参加呢？因为中学生去参加完都没有成果，那为什么要参加？ 政治运动不单单是要令到香港的民主进步，亦都是令到香港的民主不要退步。就如2003年23条反对23条大游行，其实50万走上街头，他们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一样就能够坚守到我们现时仍然拥有的民主。 看似十分可取，香港中学生一样都要去参与，都是以偏概全咯。正如我刚刚所讲，有很多不同的抗争行动，你都所讲了，有和平有勇武，不同的行动又带至不同的成果。但是我们宏观地看就会见到，其实永远都是我们所付出的东西攞到嘅成果永远係远远不及嘅。我哋见到其实更加嘅方案，有个更加嘅方案可以包含咗所谓政治行动能够得到嘅成果，就係我哋中学生因为有青春嘛，我哋可以韬光养晦，装备自己喺唔同睇唔同嘅书籍，可能同识唔多识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唔同人脉啦，或者係喺知识方面去提升，继而喺将来喺唔同嘅所谓界别，喺唔同例如你做医生做到教授，继而有影响力的时候再发表你认为相同的言论，适合你的言论，甚至参加行动，那阵时远远的影响力是比现在更加大的。如果你现在正是用 正正就是现在今时今日香港是成年人，很多时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家庭问题而不走上街头去 做一啲嘅政治運動嘅時候，咁你所講嘅就係中學生去到未來先至係去走出可能發表佢自己嘅言論啊，去做醫生啊，去幫助 呢個係不當假設咯。因為我哋經常都係 去到政治壓，去到佢嘅工作壓力嘅時候，佢又點樣走出嚟去參與政治運動咧？香港中學生已經係香港最少需要承擔責任嘅一班人一類嘅人，佢哋係更加應該喺呢個時候走出嚟去參與香港嘅政治運動。 我啱啱我第一節已經講咗，就係話中學生承擔嘅壓力、負上壓力咧，比如所有人亦都係多嘅。而我講翻你嗰點，你係不當假設嚟嘅，因為你假設咗我哋年輕人，尤其是中學生，唔會喺將來堅守自己嘅志向，唔會喺將來都投身政治運動㗎，唔可以嘅咩？即使上一代人係咁做，我哋今代人代表一定要跟佢哋咁做。 香港未來並唔係講佢放棄咗參與政治運動， 你係冇回應到我所講話最佳嘅方案。 佢哋為咗翻工，好多時迫於無奈，冇辦法去走上街頭。呢、這個就係我哋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嘅現實。 我亦都講咗啦。咁你雨傘革命大部分都係成年人嚟啊嘛，點會冇時間參加呢？翻返去重點，就係嗰個更佳嘅方案，就係我哋應該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點解我哋要時時刻刻都要跟住個時勢而喐啊？點解個時勢係好嗰陣，我哋就可能政治運動就會人多；時勢唔好嗰陣，政治運動就會人少呢？呢樣嘢正正就係因為啲人係貪好個時勢，而唔係講緊話自己去創造翻個時勢，冇一個知識去知進退。呢樣嘢係絕對唔啱嘅。我哋見到就係、是、其實最佳嘅方案，其實應該係所謂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就係、是、賢者係應該自己創造時機，去等最佳嘅時機到先至行動。喺時機未到嘅時候，佢會韜光養晦，裝備自己，自我反省，做好少嘅嘗試，繼而去修正。時不我與嘅時間，更加會袖手旁觀，淨係反省自己。呢樣嘢等到最佳時機嚟， 如果係今時今日香港社會環境，如果係繼續袖手旁觀嘅時候，即使香港中學生去到未來，所謂話做咗醫生、做咗教授之類，可以為到我香港付出更加多嘅時候，但係我哋香港完全赤化，我哋香港完全淪陷嘅時候，仲點樣走出嚟？走出嚟，就算已經唔係講緊勇武抗爭，講緊和平嘅示威，甚至乎講緊簡單咁樣去為咗自己嘅正義主張去整一張圖去俾人做宣傳嘅時候，都要係被捕嘅時候，我哋咁樣係咪太遲咧？已經為時已晚。 正如我啱啱所講啦，其實好明顯見到我哋而家所謂無論和平、勇武嘅抗爭有效性都係成疑嘅，好明顯見到個有效性係好低嘅，尤其是正如你所講話。如果將來赤化咗點樣樣啊？其實唔成問題嘅咯，因為正如好似清朝咁樣，你做一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等等諸多嘅事情，亦都喺極之艱難嘅時刻先會發生到出嚟嘅。所謂將嗰個民怨逼到最盡嗰陣， 用清朝嘅例子會唔會怪太過守舊、太於過時？清朝嘅時候冇催淚彈，清朝嘅時候會唔會有咁多嘅殺人武器？ 清朝 有槍 喎、 啊， 清朝有槍喎、啊，孫中山係搞革命喎、啊。嗰啲蔡锷亦都係搞緊革命嘅喎，唔係講緊話而家淨係一啲政治行動，政治行動冇效，人哋嗰啲係付出血同汗，下下至都幾十人死、幾百人死，而家冇呢個情況啦。好明顯，嗰、那個係過之而無不及嘅，絕對能夠去比較。我哋見到就係、是、你見到孫中山，甚至係蔡锷等等呢啲人士，佢哋當時面對嘅情景係更加之艱難嘅，佢哋經常要走去外國、走去日本、走去歐美國家嘅時候。嘅地方嘅國家去進行一啲所謂嘅宣傳嘅行動，去籌募經費，甚至去揾一啲人物，叫嗰啲革命義士走嚟中國嗰度去做一啲抗親。呢啲事情正正就係講緊話，如果即使係艱難到我哋連要離開自己嘅故鄉、離開自己嘅故國嘅時候，即係香港嘅時候，我哋點能夠都能夠去作出一啲抗爭？咁點會話唔可行呢？冇人可行。 今日香港嘅狀況。其實啱啱我講嘅就係政治運動有唔同嘅崗位，而今時今日好多本土派組織一樣，佢嘅成員都係走到外國做宣傳，希望外國嘅人士有支持我哋香港嘅政治運動。呢、這個一樣係香港有做到，相反就係香港中學生一樣能夠用自己能力去做到佢自己能夠做到嘅事情。 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因為實際上最佳嘅方法應該係修正自己。當你自己嘅智慧唔足夠，你可能睇人哋可能。中共用緊嘅高壓同懷柔手段，兩者並用，正正係清初對漢族所用嘅做法。咁如果我哋連佢哋呢啲科案點樣去應對都唔清楚，我哋連《陰符經》啊、《孫子兵法》等等嘅名著都冇睇過，又點能夠喺而家咁迫切、咁強大嘅中共嘅底下，點能夠生存？點樣作出博弈呢？我哋冇任何情況去博弈嘅喎。淨係得個愚蠢咁樣衝，愚蠢咁樣做啲行為，而往往係無理嘅話，正正係不肖者守命。 並唔代表係愚蠢咁樣去衝， 正如就係所謂有啲人會話中學生未讀得成書，香港中學生佢嘅學歷仍然唔夠，所以唔應該走出嚟參與社會運動。但係見到咧就係點解學歷就等於學識？其實香港而家嘅教育其實好多時候都教唔到啲實用 嘅知識。我冇同意過學歷等於學識，我係講緊話我哋應該睇多啲書，所以同學歷係冇任何關係嘅。 睇多啲書係中學生一樣都要睇多啲書。 中學生 如果成年人佢唔願意去睇書嘅話，佢一樣任何。對於我香港未來，對於香港社會有幫助的知識，佢都學不到。 如果你是有心去進行一些政治運動的時候，你應該去自己睇書，而睇書需要時間的嘛。你連中學生，你學業階段，你有充分的時間去作出自己的一些睇書、睇書籍，去研究經典，甚至睇一些古典的名著，翻閱古今聖賢。咁點能夠話我哋連睇時間都未睇，我哋點能夠就咁去參與政治運動咧？ 喺中學時期已經睇完曬呢啲書嘅時候，佢係咪一樣唔應該去參與政治運動？ 当佢离开中学阶段成年嗰阵就应该参与，我绝对同意。 咁我刚才有讲嘅就係香港嘅成年人根本就係冇好多嘅时间去参与社会运动，好多嘅时候佢哋都有啲加班压力啊，工作压力，好多时候即使佢哋希望去参与啲社会运动，走出嚟无论讲前线嘅抗争、勇武抗争又好，啲后勤工作，其实佢哋都冇咁多嘅时间去参与嘅时候，佢哋并非话唔想去参加，而係根本迫于无奈参加唔到。 如果照你呢个讲法嘅话，咁孙中山使乜打工啊？我哋見到就係，如果我哋參加政治運動，有唔少人都係講緊話，就係可能佢唔做嘢，甚至做一啲喺淨係屋企。而家呢個網絡時期咁發達，我哋可以喺屋企就已經工作到，屋企揾到工作，甚至你可能做一啲可能投資嘅工作，亦都唔需要足不出户，聞知天下事，又何必需要話親自去做一啲所謂真係要每日要朝九晚五朝九晚 工作，係咪代表佢隨時可以參與社會運動？佢屋企工作係咪代表佢嘅工作係並唔係放喺優先要處理嘅事情？係咪社會運動就能夠去令到佢完全唔需要工作？ 你唔能夠以偏概全。 喺屋企工作一樣都係要完成自己嘅工作先至，係 要完成自己工作㗎。 有空嘅時間， 但係你要明白，佢有空嘅時間會比較多嘛。即係你要知道，唔係個個以往，正如你所講話，好多成年人其實就係唔抽時間出嚟，因為冇時間啦。但係其實中學生，尤其是現今嘅中學生，未必要跟到好似以前所謂前人咁樣樣。我哋絕對可以做到就係，我哋堅守自己志向，繼而長大之後投身政治運動，絕對唔成問題。只要佢肯犧牲，放政治為第一。放政治為優先，絕對能夠成就一番事。 好多時候，今時今日嘅香港成人並唔係放棄咗政治運動，並唔係放棄咗佢政治主張，而係啱啱我已經講過，就係佢迫於無奈，根本冇時間，因為有太大壓力，根本令到佢冇能力去參與社會運動。 嗱，你個論點咧，其實已經係陳腔濫調，講咗無數次。咁我呢個都不便駁你啦。唯獨是我想講就係、是、天之將明，其黑猶烈，巨風過江，覆草為全。而家嘅時間正正就係最黑暗嘅時間。最黑暗嘅時間，我哋面對嘅打壓係最大，就如巨風過江一樣，係冇辦法擋到嘅。而呢個時間，我哋應該潛伏，我哋應該趌低，好似伏草咁樣，唔需要就好似做到話，我哋而家企起身會俾人吹走嘅。如果我哋伏草嘅話，等到嗰陣風過咗嘅時候，我哋有大把機會去反撲、去反擊。 但係而家見到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嘅狀況，並唔係所謂黎明前嘅黑暗，而係見到我哋今時今日香港，如果繼續係沉淪落去，我哋香港只會完全淪陷、完全赤化，將會到一個無可挽救嘅地步，並唔 係。正如梁天琦所講，就係話黎明前黑暗係最撚黑暗噶嘛。咁我哋咪見到就係、是、正正就係呢一點，就係佢都承認而家係黎明前黑暗啦。咁就將會有黎明啦，除非你唔同意佢講法。 唔同意。 咁你唔同意佢講法，你同意咩講法啊？ 啱啱已經有講嘅就係、是，如果香港繼續沉淪落去，香港將會完全受到中國共產黨嘅赤化，受到中國完全嘅殖民。 有冇聽過孫子兵法有一句“置諸死地而後生”啊？推到最盡嗰陣，人民自然會反撲。呢個係往古不喐，即係唔會喐嘅一個 指令。呢個只係一個假設性。並唔係一個必然發生 嘅事情。我係參與歷史，由古至今一脈相承、顛簸不破嘅北漢之論。 歷史並唔能夠完全去參考，歷史只不過過去其中一啲發生嘅事情。 鑑古至今，正正就我哋應該做嘅事情，唔一定會重複發生，但係大部分時間都會重複發生。我哋應該係睇歷史之後參與佢錯誤嘅地方去改善，繼而去攞佢哋嘅好處，之後就可以喺成功之中揾到條出路，揾條血路。唔係話單單靠而家咁樣，就咁我哋好魯莽，連書籍都未睇好，連學業都未搞掂嘅時刻，我哋並無影響力，更加冇所謂。如果我哋真係要成功， 就要靠嘅去做出嚟，而唔係所謂要韜光養養晦就能夠做到咩嘅影響力出嚟。 我想講一個中學生影響力同一個大學教授影響力，邊個影響力大？ 咁我想問一個前學民思潮召集人喺中學時期，黃之鋒喺中學時期有冇影響力？ 呢個係特例，得一個啫嘛。 是啦，節目時間所限，今日的辯論都到此為止啦。而呢集兩位同學分享的一啲心得咧，正正就係點解中學生會參與政治運動，就係佢哋嘅思辨能力敏鋭同埋不受羈絆。而且中學生參與政治運動，正正就係一個道德感召嘅作用。當時反國教運動嘅口號就係救救孩子，反對洗腦。我哋雖然中學同埋大學嘅學制同埋設立嘅原意都唔同，所以我哋見到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係唔會感到意外。而而家香港嘅情況就係比較特別，環觀世界，可能香港中學真係比較多中學生去參與一啲政治運動，但係佢哋甘冒犧牲學習，甘冒犧牲娛樂休息嘅時間，都要走上街頭或者組織一些政治運動，會不會是代表我們大人是做不到他們應有的期許呢？這些都值得我們好好去反思的。今集很多謝兩位同學，分別是 Tony 和徐濟康同學上來參與辯論，亦都多謝各位 MyRadio 的聽眾給予寶貴的意見和鼎力的支持，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下個星期三10點，余喜好辯哉，繼續同大家帶嚟激烈嘅辯論。